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摄善业道经》第十一面，第一行，第十一面第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八，以何忍故，俗生凡事。是为八，这是立成慧第八种利益。和与忍都是性德，这是一切众生自性里面本具的，而为烦恼习气障碍住的，不能现前。和是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忍是能够承受一切的善恶委顺的境界。可见的这两个字的含义呀，是无限的深广。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由于交通便捷，资讯的发达，我们居住这个地球，虽然很大，可是在快速的这个资讯之中呢，点点滴滴，我们立刻就看到了，就听到了，在电视画面上看到，在这个卫星传播里面我们听到。所以有人说今天地球啊是个村庄啊，地球村啊，这个比喻也非常恰当。但是地球上有这么多人，有这么多生物，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区，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呢，就是要和要忍。如果不能和睦相处，彼此不能够互相忍让，那一定会发生冲突，会发生战争，会发生流血，会有种种不幸。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他们的存心，他们的动念，无非都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，而救度众生的目标一定是在何人，何人为什么不能落实？这个地方佛给我们显示出来了，十恶不善， 实何人不能落实？啊，这就是现前啊一切众生的灾难、天灾人祸之所不能避免的原因。佛法不仅仅讲到现前的利益，啊，还有深远的利益。深远利益，来生后世啊。来生后世的利益，说实在话，超过我们现在。我们这一生，在这个世间，时间实在讲很短很短啊！你们年轻人现在还没有觉知啊！啊，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啊，现在一般社会讲呢，退休的人、退休的人，对于这个就深深感触到啊，人生苦短。纵然一百年，现在人讲一个世纪，实际上也是一弹指，一刹那了。我们要能够觉悟到啊，啊，这样短促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要怎样运用这个时间？成就不朽的事业。什么是不朽的事业呢？儒家讲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称为三不朽啊。这个三不朽不是真的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地球会坏呀！啊，佛给我们讲的，佛国土啊，这个星球啊，有沉住坏空啊，地球毁灭掉了，你这个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也就没着落了。啊，真正讲不朽的事业，在佛法里。什么是不朽的事业呢？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那是真的不朽了。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我们把范围说大一点，无论谁什么样的德业，都会与尘住坏空同归于尽。啊，世尊慈悲也，为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。十方诸佛的报土是平等的啊，这个报土就是常说的十宝庄严土啊，但是凡圣同居土有这个方便有余土不等同啊，不一样。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同居土、方便土等同十宝土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！这是诸佛赞叹的啊！没有一尊佛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不是常寂光土，不是十宝土，啊，常寂光十宝土一切诸佛如来都平等的，啊，那有什么稀奇呢？地业殊胜呢，就是同居土跟方便土啊，等同寂光十宝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我们要相信世尊的话，世尊这个开导真正救了我们啊！其他的法门不要说别的吧，你就修一个初禅，没出三界啊，你得初禅，你也不过将来是生初禅天而已啊，就不容易成就。啊，怎么知道不容易成就呢？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嘛。啊，初禅的禅定能伏五欲六尘。啊，它是色界了，它不是欲界了。我们今天对于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还动不动心啊，只要啊六根接触境界还会动心还会起念，你就晓得你在欲界，你色界没有份呐。啊，看到这一桩事情欢喜，看到那个讨厌，这是欲界的，不是色界，色界没有了，啊，你就晓得禅定功夫成就不容易啊！啊，我过去在外国啊，听说啊，某一位大德禅定功夫很深。啊，道行很高，啊，可是又听说呢，有一些人批评他，他很不高兴。啊，他道行在哪里呀？赞叹他会欢喜，啊，骂他他不高兴。他是欲界凡夫啊，他不是色界天人啊，啊，色界天人。说老实话了，喜怒哀乐不动心呢，在佛家常讲八风吹不动啊，八风吹不动是什么境界呢？初禅天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他那个功恨再高啊，定功再高，我们晓得不是他没有定功，这个定在佛法里面叫做未到定，还达不到初禅，啊，他是有定功，达不到初禅，啊，他定功要达到初禅了，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动心，啊，确确实实，内不动心，外不会受境界诱惑，色界天人呐，啊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个功夫就更深了。出不了三界，那我们念佛的人说老实话，如果有初禅这个功夫肯定往生，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没有问题，你有初禅这个功夫，在念佛法门里面念佛三昧功夫成片了，决定得胜。我们功夫达不到初禅，也有一点功夫叫未到定。这个未到定呢，那要看你的缘分了。 你的语言殊胜能往生。啊，语言要不殊胜，临命终时有冤家债主来搅扰乱，来障碍，你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但是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临终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些冤家债主来找麻烦呢？很难讲啊。在家的有家亲眷属啊，有你的儿孙呐，在你面前哭哭啼啼的，啊，吵吵闹闹的，把你的正念打掉了。啊，出家人更可怕。为什么呢？信徒比儿孙还多啊。啊，这个人要这样子，那个人要那样子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的许多老和尚往生的时候，这个信徒人要这样对师父，那时候不行，你这个错了，要这个方法对师父，啊，大家彼此要相争，啊，活活的把师父整死了。啊，不是坏心，都是好心啊，好心善意把师父整死了。出家在家了，最大的一个关口啊，就是死啊！啊，我这里写了十几个，这个写法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懂？这是死字，啊，这是古写的，啊，这个意思更明显。我写了十几章，有不少人拿去了，啊，这个里头提的是印祖的一句话，啊，印光大师讲，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，则道业自成。我们不怕死，啊，我们要准备怎么个死法，这个才重要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应当要有粗禅的功夫啊，这是我们讲念佛了，一定要有，要得念佛三昧啊。念佛三昧浅的就叫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实际上来说呢，就是粗禅的功夫啊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呐，啊，真正把世缘通通放下了，啊，这个世间事与我没关系啊。好人很好，坏人也好，啊，好事很好，坏事也好，我们用平等心来处事待人接物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我们天天念佛号求生净土，才真有把握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随缘不攀缘。啊，随缘是什么都好。啊，决定不要把这些拉拉杂杂事情放在心上。心上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就决定得生净土。所以得生净土这个条件，这两个字重要啊。头一个要跟一切大众和睦相处。啊，他对我和睦，我对他和；他对我不和，我对他也和。啊，顺境逆境，善人恶人，通通要忍啊。怎么个忍法呢？不放在心上，真的是忍；放在心上啊，那个忍得很苦啊。 不放在心上，那这个人忍得很自在呀。一切随缘，不攀缘。利益众生是好事，好事都要有缘。如果没有缘，你想去做，做不成功，你还要生烦恼，那又何苦呢？所以佛在世诸世间教导我们，随缘不攀缘。攀缘是自己想怎样做，随缘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能够懂得何人，自然就断恶修善了。因为只要你造十恶业，这个十恶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没有能够把它完全放下，何个人做不到？所以我们看，仔细观察，观察别人，在反省自己。人看自己的过失很难呐，看不到自己过失看别人过失容易。别人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看别人过失，马上回过头来反省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过失，这个重要。我们看到别人不和睦，团体不和睦，国家不和睦，宗教不和睦，常常闹事。斗争、战争，这在讯息里头常常看到的。回过头想想去，我跟大家相处和不和睦？我为什么不和睦？这个经上讲的，恶业习气。如果没有恶业，你心底是纯善，纯善就是实善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跟实善业相应。活人两个字就落实了吗？就做到了吗？没有遇到净土法门，不知道求生极乐世界，他的果报啊，来生也是生梵天呐！梵天是色界天，不是欲界天。你才晓得，不学佛，这个果报也相当殊胜。那我们看看许许多多宗教，他们所讲的天，多半都是欲界天。怎么知道是欲界天呢？烦恼习气没断。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欲界天。欲没有离开嘛。高级的宗教。所谓高级宗教，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高级的修行人。不单只一个。那高级的人是修禅定。他们懂得利欲，那就生梵天了。这个我们要晓得。你看看历成会八种殊胜的功德了，这一种是非常非常殊胜。我们今天提倡和平啊，因为世界太不平，太不和平了。和平两个字怎么讲呢？全世界的众生，不分 国家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和平才能落实啊！平等对待是人呐、啊，你不能人，你就没有办法平等待人。所以我们要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生活、处事、待人接物之中，啊，自利利他。啊，我们的自利以这种修行基础，发愿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是肯定能满我们这一生的愿望。啊，成就以往生生世世所没有的殊胜功德，啊，这才是个聪明人，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